将国槐、松柏等乔木种植在河岸边。不久后，这里将建起占地406亩的刘庄公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8号星期三，农历6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早晨到上午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对早高峰的出行有明显的影响。外出请您带好雨具，降雨使得路面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山区以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那么今天呢有降雨，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博洛尼亚插画展中的奥秘。2018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暨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正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如何体会来自全球插画师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逛逛。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博洛尼亚童书展是哪个国家的展览呢？ A 意大利， B 英国， C 捷克。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正在举行的博洛尼亚插画展，这个展览这一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作品来到了中国呢？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到这个展览的相关方的负责人来给您做一个介绍。那么博洛尼亚童书展是哪个国家的展览呢？意大利、英国还是捷克？知道答案的朋友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2018年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的门票3张，很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可以一家3口一起去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那么在稍后的访谈部分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正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博洛尼亚插画展。我们先来为您梳理近期北京的一些展览。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这个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那么展期呢还有10天，快要结束了。展览汇集了意大利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一共200多件套文物精品，主要目的是通过还原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中国元素以及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呈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一只爪子的故事》中米老鼠形象的最初铅笔手稿，还有《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 从1939到1995年，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动画片的原始拷贝，还有原画、赛璐璐等等，都在这次展览中集中亮相。喜欢日本漫画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展览里看到七龙珠的手稿，另外还有城市猎人、名侦探柯南、铁臂阿童木等等漫画的原画。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展览，展览汇聚齐白石一生中最重要的山水作品，比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早年远游之初精心为友人绘制的石门24景，又比如齐白石五出五归之后将写生实景转化而成的界山图册，还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晚年山水巨制山水十二条屏，也将首次离开山城重庆在北京展出。再来看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十年前的今天，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了。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半，王府井工美大厦冬奥店开始发售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的9款纪念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的限量版特许商品。本次销售的纪念版特许商品一共有9款，包括了2枚徽章、1枚纯银纪念章、1枚镀铜金纪念章，还有这个笔记本套装以及邮册和邮折等等。那么10周年纪念徽章的限量是发售1000枚，从夏季水上运动到冬季冰雪运动，寓意着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为契机，冰雪运动正逐步成为大众体育的新风尚。北京人都知道太古里是京城的时尚地标，三里屯的太古里，不管是国际知名的潮牌开店，还是最新黑科技产品发布，很多都会选三里屯作为品牌路演的首站。而165岁却始终保持年方18心态的布鞋潮牌内联升，马上也要在三里屯太古里搞事情了。这周末起，一座占地100平米的内联升快闪店将在三里屯展示10天，主题是民国潮牌1918至2018。内联升会举办多场时尚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新工匠天团亮相、时尚新品发布以及设计师潮搭等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612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321元，都是全国最高的，成为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的城市。北京、天津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位列第2和第3。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实际增长6.7%。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厉打击校园内对未成年人的性骚扰行为，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西湖区教委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建议，这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的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明确教师禁止与未成年学生发生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任何与性有关的亲密关系，学校可以在校园内设置信箱或电子邮箱接受学生的报告。塑料袋等白色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环保难题。最近智利的一家企业就表示，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塑料袋，可以完全溶解于水，而且不含石油衍生物，有望解决传统塑料袋不易降解带来的环境问题。用新材料生产的塑料袋外观和传统塑料袋十分相似，普通的塑料袋降解起来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新型塑料袋只要几分钟就能降解，而且还可以根据需求来多次使用，等袋子破损之后可以随时随地的把它溶解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门多西诺地区火灾已经成为加州史上最严重的山火事件，火势已经延烧到门多西诺国家森林公园的南端，当地的消防员正在努力避免火势扩大以及山脚下的 避免火势扩展到山脚下的社区。门多西诺火山已经摧毁了75栋房屋，迫使数以千计的民众逃离，是加州史上八起失控火灾中最严重的一起，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加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日本政府考虑明后两年夏季实行夏令时，以便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运动员能在比较凉快的清晨来比赛。据报道，日本可能将在2017年7月到8月试行将时钟拨快两个小时，为后年奥运会期间实行夏令时来预演，提前应对夏令时引发的问题。2020年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4号到8月9号举行，而七八两个月是日本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月份。今年7月以来，日本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最高气温达 41.1 摄氏度，也是刷新了日本的高温记录。锻炼的时候练到什么程度，运动量就够了呢？加拿大最近流行一款灰色的神奇 T 恤衫，刚穿上的时候上面印的字儿不是非常明显，只有练到大汗淋漓，汗水阴湿了衣服时，上面的字才会变得非常明显。除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之外，官网还提供其他的励志语句，比如我才刚刚开始，努力无敌等等。另外呢，他们还出售背心、帽衫、袜子、束口袋等等系列产品。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睡觉时间长的人患心血管疾病早逝的风险比较高。研究人员发现，相比每晚睡眠七个小时甚至更少的人，每晚睡眠时间超过八小时的人早逝以及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更大。相比每晚睡七小时的人，睡眠长达十小时的人早逝的风险高三成，死于中风的风险高出 56%， 而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49%。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夏季以来，各大医院精神内科先后接诊了多例病毒性脑炎患儿。专家提醒，夏季天热，病毒活跃，如果发现孩子发热并伴有头疼、呕吐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病毒性脑炎是临床上小儿最为常见的脑炎之一，引发该病的病毒很多。夏季天气潮热，蚊虫增多，正是病毒活跃的季节，也会导致各种脑炎患儿增多。入夏以来，各地频发溺水事故。在我国，25岁以下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主要死因之一。实际上，真正的溺水非常的安静，可能孩子溺水的时候就是站在水里安静的逝去，没有挣扎，而家长就在身边浑然不知。溺水事故发生后，在儿童呛水窒息后的5分钟内是救援的黄金时期。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从本月的16号起，首都机场1到3号航站楼前的部分路段临时停车将会有时间的限制。首都机场航站楼外的限时停车标志牌已经树立起来了，请您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如果超时的话，是违章会被拍下来的。来看电影方面，美国动作科幻冒险电影《巨齿鲨》8月10号将在中国内地、美国同步上映。这部影片根据美国作家史蒂夫·艾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大开杀戒。为了化解这场浩劫，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专家联手中国女科学家与巨齿鲨展开了殊死一搏的故事。黄渤导演的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上映。黄渤、舒淇、王宝强和张艺兴主演的这部电影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被迫流落荒岛共同生活，并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寓言故事。演出方面，中外歌剧经典合唱《吕嘉》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场音乐会聚焦国家大剧院自制中外歌剧经典合唱选段，通过精彩的合唱演绎方式展现歌剧合唱的旋律之美。召唤英雄视听管乐交响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音乐会上会演奏威廉退尔序曲、加勒比海盗、召唤英雄等著名的乐章，还会演奏大闹天宫。

博洛尼亚图书展是哪个国家的展览呢？ A. 意大利， B. 英国， C. 捷克。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2018年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的门票3张，很适合家里有孩子的家庭，一家三口来看一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青少年朋友的暑假已经过半了，我们在这个假期里呢，给大家推荐了不少适合亲子一起享受的展览、演出还有图书。现在有一个重量级的插画展正在举办，这就是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2018年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展览，来了解从插画里如何感受艺术和文化。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的策展人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严小黎。严总编您好。 你好。 嗯， 观众同听众同学们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今日美术馆展览和学术副馆长燕燕，您好。 大家好。 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这次展览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和一些这个精美的这个图片的话，您现在发送博洛尼亚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第二年在做博洛尼亚插画展这个展览了哈。那么这也是一个在中国已经举办了3年的展览，但是我想还是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普及一下这个博洛尼亚插画展。因为说到博洛尼亚有什么，很多出版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不是什么意式风格的建筑啊，而恰恰就是这个博洛尼亚童书展，应该说它在业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严总编，听说这个业内人士就算是自费也要去看这个展览是吗？ 对的，因为它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世界童书出版和童书插画的一个圣殿式的这么一个展览。 这样的一个精美的这个展览，今年已经是第3年来到中国，之前的这个展览您看过吗？ 看过。我们的这个展览是从2016年来到中国的， 是 对，然后今年是第3次到北京了，第二次到今日美术馆，今年的插画家有，就是这个获奖的插画家有76位，他们的350多幅作品，在这次的展厅里边展出，来自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插画师，风格呢是各种各样了，然后很有民族的各个国家民族的特点。 那么您刚才说了这个展览呢确实是业内人士特别喜欢，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严总编，您自己去国外看过这个展吗？ 我是连续12年都去博洛尼亚了。 哇。 对对，每年的3月4月就是我们的定期要出差的一个地方。一个是看童书，一个是看这个插画展。童书因为它的历程是全球的出版童书出版机构都会在那里展示他们当年的新书。我刚去的时候主要是瞄准的是图书，因为我是做出版的嘛。瞄准的是童书，后来因为时间太短，它只有3天的时间，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把这个展览好好看一看。自从我们引进到中国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悠悠闲闲的去看每一幅作品。他这个作品也很有特点，因为他是一个人5幅作品。五幅作品讲述一个情节或者一个故事里边的一段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他有故事，有绘画讲述故事的能力。所以说这个特别适合孩子。 所以每一组画其实都是一个小故事。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博洛尼亚插画展呢，它也被称作是插画界的奥斯卡。 对， 为什么这个荣誉还蛮高的？ 这个一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悠久了，它是1967年开始有这个展的，在全球当时只有这么一个展， 然后后来才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展览，插画，关于插画方面的展览才开始。 嗯， 然后它是67年到现在已经是50多年的历史了。 嗯， 在50多年里边，与这个插画展有缘的世界的这个插画家的那个渊源就很深了。 嗯， 比如说艾瑞克卡尔啦，还有莫里斯桑达克呀，还有那个大卫麦考利呀等等，这些世界顶级的插画家、 嗯、 都跟这个插画展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关联。 嗯， 所以说它的历史悠久，大师频出。 嗯， 还有它是引领世界童书发展这个历程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创作原体。 嗯， 所以说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历史悠久，影响力大师辈出， 嗯， 到今天还是引领世界童书发展的这么一个风向标。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展出的这些作品都是得过博洛尼亚插画奖的作品，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嗯、每一年是3000多人的这个插画师来参展， 嗯， 来送评，那么获奖的也就这么70来位，反正每一年都有而不等，有的时候70多，有时候60多，有时候80多， 嗯， 那么他们在这个展览。是所有的插画家们、插画师们，全球的， 嗯， 都想去参与，都想去获得荣誉的这么一个展览。 嗯，所以也可以想见，就是博洛尼亚插画奖本身是在这个童书出版领域，在插画这个领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奖项了。 对，应该是最高的奖项。 最高奖项、嗯，所以叫做插画界的奥斯卡。 对对对。 那么今年呢，博洛尼亚插画展呢，在北京是3度归来，3年了。 嗯。 那么和过去2年相比，今年有什么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今年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嘛，每一年的获奖作品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新的一个获奖作品。然后今年我们那天跟几个插画家聊，他们说今年的作品与往年来相比的话，它除了它的材质的这个更加丰富和更加自由，还有就是它的这种叫民族性特别强。 对，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大特色。 对对对，还有就是故事性、嗯、从装帧设计的这个创意性以外，它更强调了故事性，今年的故事性特别特别的强。 嗯，而且您刚才说到民族性，就是今年实际上是有一组咱们中国的这个插画大师的作品哈。 对对对对对， 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嗯， 去年我记得是致敬几是得奖的，每一年得奖的那些作者是吧？ 他是去年是50周年纪念奖、 嗯、 纪念展、 嗯、 就是那个博洛尼亚50周年， 嗯， 他们的每一年一个大师， 嗯， 选了50位大师，做了一个展览。 所以每一年就除了这些获奖的这个作者之外，还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主题哈。 对对对 对。 今年就是这个民族特色。那么大家现在发送"博洛尼亚"这4个字，我们就会为您这个推送这次展览的一部分现场的情况以及图片。那么这次展览上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品和插画家呢？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继续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我们熟悉的很多享誉世界的插画大师都是这一奖项的获得者，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博洛尼亚插画展是典型的用画面来讲故事的展览，您知道是用几幅画来说明一个情境呢？ A 三幅画， B 四幅画， C 五幅画。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哎，这个博洛尼亚童书展是哪个国家的展览呢？意大利哈， 对，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应该正确选项是 A。 我们看到呢，答对的朋友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先请严总编您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们三张票。 我想76吧，因为有76位插画家的作品 在这次的展览 上。对对对， 好嘞，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7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那么第二道题，博洛尼亚插画展是用几幅画来说明一个情境，三幅、四幅还是五幅呢？其实刚才严总编也已经说到了哈，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来，知道答案的话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这次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的门票三张，很适合一家三口一起去看。好，那么第一道题第76位答对的朋友是这个燕敏欣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呢，有一个重量级的插画展正在今日美术馆举行，这就是博洛尼亚插画展。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了解这个展览，了解博洛尼亚插画背后的艺术和文化。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的策展人、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严小黎，以及今日美术馆展览及学术的副馆长燕燕。那么刚才呢，我们出了第二道题，就是博洛尼亚的插画展到底是用几幅画来讲一个故事。刚才我这个前面的时候，严总编已经介绍过了，其实用画面来讲故事并不简单，它比用文字麻烦多了哈。那么在这次展览上呢，刚才您说了一共是有76位插画家的这个插画作品的原作是吧？ 对。 那么在这些插画师当中呢，能获奖应该说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好的艺术家，但是也有一些是重量级的，应该说有一些新人是吧，不太一样。 对对对、 嗯、 在这次插画展里边，可能去年大家看到的比如说小绿人啦，这一类的形象比较充分的或者比较吸引人的， 嗯， 今年实际上也有几组作品，我看小孩子们很愿意去画那个。 哦， 对，一个是那个匈牙利的一位女插画家， 嗯， 她的作品呢叫坐上金鱼去旅行， 嗯， 这是一个想象力特别的大开的这么一组作品， 脑洞大开。 对对对，里边有比如说骑着那个长颈鹿， 嗯， 然后去什么地方旅行， 嗯， 还有就是骑着什么大金鱼，然后去什么海里边怎么旅行， 嗯， 他是把这个每个人一个城市一个人的这种愿意参与到或者小朋友 嗯 愿意去到的地方，都放到了这个大的很大很大的那个动物身上， 嗯， 然后这个动物呢就是可以小孩在这个动物身上可以玩耍，同时可以行走， 嗯， 它是一个旅行的这么一组作品， 嗯， 色彩也很鲜亮，我们这次主题上用了它的一个长颈鹿的一幅作品， 嗯 嗯，小朋友我看画这个作品的，然后根据这个大动物的这么一个启示， 嗯， 他们自己创作的这方面的作品也很多， 嗯， 可能如果去现场的话，在我们的那个小朋友的一个作品展示墙上， 嗯，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的作品， 他们自己也画一些， 对对对对对，现场有看， 嗯， 听。再是动手画， 嗯，非常有趣儿哈， 嗯。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之前也做了预告哈， 对， 做完预告之后呢，就有一些朋友发来微信，比如说这个听友苏黎就说了，说去年我就看过这个展，印象特别深，一只狮子在巴黎那个系列，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这个 小绿人， 小绿人这个系列， 对对对，小巨人，嗯， 都挺有名的画， 对对。 说今年有没有特别有名的欧洲画家的作品呢？可能刚才您说到的一些重量级的插画家， 插画家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啊，所以说您给我们先介绍几位欧洲比较有名的插画家。 欧美是世界童书的重镇， 嗯， 他们100多接近200年的这个童书的，特别是图画书或者绘本的这个创作， 嗯， 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创作风格， 嗯， 或者说是一个创作门类， 嗯， 中国最近这么20来年。这个图画书的这个阅读的这兴起， 嗯， 被广泛的接受，所以说有很多欧美的插画家的作品也进入了中国。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莫里斯·桑达克，就是《野兽国》的创作者， 嗯， 他是8次凯迪克奖，1次国际安徒生奖，1次国际林格伦奖， 哇， 这么一个作品，一个插画家， 嗯， 对对对，他的作品曾经在波罗尼亚作为一个特邀展，专门为他办过一个展览， 嗯， 这个也是波罗尼亚在这个50年的这个历程当中， 嗯， 他们也有选择性的找了一些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插画家， 嗯， 在那里办特展，嗯。桑达克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我刚才说的大卫麦考利，这位插画家呢是在意大利留学的一位年轻人，当时啊， 嗯， 后来他看了波罗尼亚插画展以后，在选择自己的从业的这个方向的时候，选择了插画， 啊， 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的一位以画建筑为特色的这么一位插画家， 嗯， 他的作品也得过很多次那个凯迪克奖，嗯，他就是一个在受意大利的这个插画影响，同时也是参选者获奖者之一， 嗯，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代表人物了， 嗯， 还有就是艾瑞克·卡尔，就是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啊， 对，他的这个作家， 嗯， 他也是因为他是美国人，但他去欧洲游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展览， 嗯， 也看到了意大利那一批影响到世界的这么一些插画家和他们的作品， 嗯， 所以说他走上了这条路，同时在这个展览上也分别展出过很多次他的作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波罗尼亚插画奖，它确确实实是为世界的图画书的创作们， 嗯， 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作者， 嗯，所以严总编说起他们来也是如数家珍哈，都在脑子里的， 对对对对对， 啊，因为也就业内的人士像您这样能把他们的这个名字说的这么熟练哈，我们这看的还要想一会儿都能念出来呢。 就是他们的作品实际上不仅是我们熟悉，很多孩子也很熟悉， 如雷贯耳， 对对对对对， 啊，在孩子们中间，在这个儿童插画界哈， 对对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插画带给孩子们的开心是什么呢？ 嗯， 是在里边有他们熟悉的生活， 嗯， 有故事，因为小孩可能不见得要去看一个什么什么艺术风格， 是 他更多的是从细节里边去看到他们熟悉的生活， 嗯， 或者他们想象当中的世界， 嗯， 这就是插画为什么为很多孩子在里边疯狂的这个原因。 是他从孩子的视角来画这幅画， 对，他 从 儿童 视角、啊， 对对对，儿童视角，我看很多孩子来讲给妈妈讲， 嗯， 这组画讲的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大人可能已经有的固化了，我们还会去扫二维码去听那个讲述， 嗯， 但是很多孩子不见得能听得进去， 嗯， 他就是在那儿看那个图，然后边看边讲， 嗯， 我那天其中有一组作品， 嗯， 我是听一个小孩在我的前边讲， 嗯， 我听明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孩子的这种想象力， 啊， 和他对这种细节一个小细节调动他的想象的这个能力， 嗯， 比我们大人还厉害， 哦，所以这个展览是孩子们讲给大人听的， 对。可以是孩子们讲给大人听的这么一个展览。 我们看一下网友罗国阳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就住在苹果社区，离这个今日美术馆很近，已经去看过这个展览了，他说这里头还有一些新材料的插画也很有趣，孩子们也很喜欢，这插画不光是画的，还有很多这个新材料制作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 比如说有布来绣的， 嗯， 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拿东西贴的， 嗯， 有撕的，有贴的， 嗯， 这一类的这个呈现艺术呈现形式也很多， 嗯， 还有一些是拿那个叫什么掏空， 嗯， 就是硬纸板掏空， 哦， 叠出来的， 嗯， 就要像立体的那种作品也很多， 哦， 还当然也有数码画的，就是电脑画的， 嗯， 也有，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次这个插画展的 才智的这个体现也特别的自由， 嗯， 就是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老觉得必须要用画笔去画，对吧？ 嗯， 他可能有的是用画笔啊，画笔再加上贴纸，贴纸再加上什么电脑处置， 嗯， 还有一些就是把什么各种那种什么彩色的纸， 嗯， 剪下来一层一层贴到他们的跟颜色融在一起的这种呈现， 嗯， 确实很丰富。 对，所以总的来说，颜色是特别的丰富哈。 对对对， 特别好看，还有这种不一样的材质，所以就特别吸引小朋友，会让人感到很新鲜。小朋友就喜欢这种新鲜的玩意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么对于插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也想问一问这个二位，在这个展览里头有什么你们特别这个喜欢的？燕燕来说说。 是这样的，我刚才严老师也讲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插画其实它带来的这种想象力包括创造力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备受人关注，包括我们的成人，包括我们的孩子的世界。那比如说那天我看展的时候，我对有一个艺术家我就非常有印象，一位插画师叫好像叫巴斯蒂安，他用的这个创作方式呢，他是用了一些数码的那个印章，那些印章呢就像构成我们世界的一些元素。那他第一张画呢表示的就是这所有的元素他去构建一个庞大的一个身躯，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演进之后呢，当我们去可能比如说就像我们人有很多的负载，然后随着绘画的这个渐进呢，我们的身上的一些负载慢慢的就抽离出来了，然后就构建了一个就是美丽的一个叙事，等于他五幅画里面他其实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绎。那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可能跟我们自己的那种就是成人世界的那种观感有关。可能我们在当我们变成一个成人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上有很多的那个负担，或者是我们已经不像孩子那样的世界里面就是很轻松很愉悦充满了想象，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心态发生一些改变的话，我们的世界也能像孩子一样展开那个花束。所以这个艺术家呢，首先他从他的那个叙事的方式和他那个创意上，我觉得首先就吸引了我的眼球。然后呢，同时可能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它不仅仅可能是孩子能理解，然后我们成人世界也能折射出来我们生活的一些境遇和我们的一些观感，我就觉得特别有印象。这个艺术家对我来说，我就觉得 对他说到的这个艺术家刚好就是法国的， 嗯， 他的这组画的名字叫阿尔奇。然后这组画就是刚才我说我在一个孩子的背后听懂的， 听孩子介绍的， 听懂的一段故事。 啊， 可能我们成年人听到的或者看到的，刚才跟燕燕差不多。但是那个小孩呢，说是一个，叫什么，扔掉先生。 哦， 他说这个先生背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不停的扔，不停的扔。 嗯， 他扔掉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又会组成另外一个世界。 嗯， 它有的是色块，比如说它组成了一个演讲的一个大厅或者一个音乐大厅。这个小孩就一直在讲，你看丢了这个，这个是个凳子。 嗯， 他丢了这个，这个是一片天空。 嗯， 他丢了这个，这个是我妈妈的衣服。 哦， 就他一直在把这个里边丢的那个细节讲给我听。 嗯， 他妈妈在旁边就使劲笑，说你乱说，你乱说。我说他一点都没有乱说，他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 到最后这个大人很轻松的把所有的刚才说的那个负担丢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把我们固有的东西丢掉的时候， 嗯， 可能我们就回到了童年。 啊， 对，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孩子的色彩斑斓的这么一个世界。 嗯，嗯，哦，真的是 很有意思的一组作品。 啊， 对对对。嗯，阿尔奇。 其实说到这里头每一组作品，我相信严总编都是这个如数家珍爱不释手哈，精心策划这样一个展览。应该说对于展览的这里头的这些背景啊等等已经有非常的了解了哈。 对。 这样我们一会儿来接着介绍，我们先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博洛尼亚插画展中的奥秘。2018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暨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正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如何体会来自全球插画师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逛逛。来看第二道题，博洛尼亚插画展是典型的用画面来讲故事的展览，您知道是用几幅画来说明一个情境呢？ A 三幅画， B 四幅画， C 五幅画。 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的门票3张，很适合一家三口一起来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的策展人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严小黎和今日美术馆展览及学术副馆长燕燕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来了解博洛尼亚插画背后的艺术和文化。那么每一年的这个博洛尼亚，去年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就咱们中国的这个插画师的作品，今年也依然有是吗？ 对对对， 嗯， 他今年是博洛尼亚今年的获奖作品里边中国是没有的，但是中国台湾是有的。 中国台湾有啊、哦？ 对对对， 嗯，那么今年是有几位呢？ 今年的台湾好像有三位， 有三位， 对， 哦，他们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上也能看到吗？ 也能看见，哦、也能看见。 是什么作品呢？什么类型的呢？ 他们的作品还是这个就是儿童作品了、 嗯， 就是跟儿童讲故事的作品了。 嗯， 但这三个人的作品还没有出书， 嗯， 所以我们也只能看到片段。 哦， 但基本上他们的 才子，所以就更让小朋友们来展开想象了呀。 对对对， 嗯， 但这次这个作品里边，就这次展出的作品里边，其实也有一些书已经出了， 嗯， 其中有一个是，好像是西班牙的， 嗯， 他的这个作品叫《我的博物馆》，就是在中国出的名字叫《我的博物馆》， 哦， 他也是除了这部作品在博洛尼亚获奖以外，他的这本书也获了博洛尼亚童书展的优秀作品集、 哦、 他讲的是一个博物馆的，我们怎么去游博物馆， 嗯， 博物馆里边到底他们能藏着什么， 嗯， 小孩怎么去发现你该在博物馆里边发现的东西，很有趣。这本书也刚刚上市、 嗯、 我前几天听到那个预告了、 哦、 对，这是一个挺难得的，大家看那个作品、 嗯、 再回头来看看这本书， 嗯， 你都能看到它一个片段到底讲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照起来看更有意思，就是我们能看懂一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嗯，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比较关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画家的作品哈、啊，刚才您说了有咱们台湾的这个、三位插画师的作品、 嗯， 那么这次呢，今年的这个博洛尼亚童书这个插画展的一个主题，您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有一个地域特色，那么中间就有致敬咱们中国的原创图书。大师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展是吗？ 对对对对， 展中展还是说有一块区域是展这个？ 就二楼的区域，去年二楼的区域是那个博洛尼亚50周年的那个大师作品展。 嗯， 我们今年呢是也是有一个50周年的概念。 嗯， 是中国的为孩童们创作作品的一批大师。 嗯， 我们呢邀请了这个出发点是想在我们的童年是看着这批老人家的作品长大的， 是 虽然我们的童年很单调，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嗯， 但是他们的那些作品给了我们童年的滋养，也让我们童年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闹天宫》《三毛流浪记》《九色鹿》《小马过河》《萝卜回来了》都有是吧？ 对对对对， 21位老艺术家的一共是127幅经典作品。 对对对， 啊、哦，这些作品也是用图片来讲故事吗？ 对对对，我们是尽量的选择的是图片讲述的这个就是这么一组， 嗯， 但是因为有的作者的那个作品呢是已经丢失了， 嗯， 还有一些书是没有，已经不出版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记忆就是这些记忆还在我们的心里边， 嗯， 所以我们这次花了我都出差了有4-5次，就专门去背这个画回来。 哦， 因为有的画是原作嘛， 嗯， 那些原作有的画就已经快碎了，那个纸， 哎呀， 就根本不敢寄。第一怕丢、 嗯， 第二是怕在寄的过程当中万一有损坏。 对、 嗯，所以说我就从北京出发，然后绕上海江浙， 嗯， 到南京走这么一圈， 哦， 背了这么几十幅作品回来原稿， 嗯， 所以说这次有很多的作品原稿作品是我们首次看到的。 哪些是您背回来的？ 嗯， 朱成良老师是我背回来的，然后那个武建华老师的也是我背回来的，还有于理、何艳荣，他们这几个人的作品都是我从上海、杭州，然后北那个南京这么一路背回来的。这次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些事情是，我们起始这件事情呢是蛮短的，从我们想做这个到这个展览开展，总共不到一个月。那么临时要找这些老人家把作品给到我们，而且是原作，要借给我们展览，可能我们才半个月的时间。 哇，时间好 紧。然后我们基本上是靠打电话，然后是靠他们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有的是真的是寄过来的，有的是寄也就从邮局寄，有的是我们去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家们给我的最大的感受说，能让这么多人还记得我们，我们的作品如果今天还能让今天的孩子读到，这就是对我们一生的褒奖，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谦虚，然后也很支持这个展览，我们这次除了我们有80多幅是原作，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我听两个就是专门做这个研究和展览的人说，他说如果我们要策划这么一个展览，能拿到80多幅原作的话，至少我们要1年到2年的时间。他说你就半个月就把它搞定了，你真是怎么做的？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颗愿意去面对，真诚的面对孩子这颗心，然后让我们今天的孩子也能在爸爸妈妈的那个童年世界里边去找到一个传递记忆传递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 我觉得这个才是打动这些老人家们的一个原因。这些老人家确确实很难得，他们有得过波罗尼亚插画奖的作品，也有得过世界金苹果奖的人，还有些这个作品都是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长期出版，还有是被日本的艺术馆收藏，被日本的艺术馆2年展出一次专门的展，就是这么一批老人家， 老艺术家， 老艺术家，对，他们的作品在我们中国现在接受的不多，这一年才陆陆续续开始重出。 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呗，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给大家推送这个作品有张世明先生、杨永清先生的画哈， 对， 有的是其实我们可能看画特别熟悉，但是看名字哈，不见得特别熟悉。 对对对，张世明先生呢是2016年去世的。我们在出他的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九色鹿，那个后羿射日。 一说这个就是， 对对对，后羿射日、 哦， 然后那个嫦娥奔月，还有寓言故事，比如说有那个守株待兔，这些，因为他们最早这个张世明先生呢是在梅影厂，上海梅影厂，他做了很多动画片的造型，然后他后来才开始画童书，他画的童书实际上是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都出版了很多很多，在中国大陆就中间断了一截，后来是被我们又翻出来，像从老稿里边翻出来一样再重新出版，这次他的作品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域的展览，因为这次他的 就您刚才说的那些都有吗？ 都有、 哦、 都在现场能看到原作，而且他的是原作， 太棒了。 对，然后很多这次因为我们请了很多海外的插画师过来嘛，那个海外的插画师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就很惊讶的问，你们这个东西是画在什么材质上的？是画在纸上的吗？然后它是国画吗？是水彩画吗？是水粉画吗？我说我知道的是它画在宣纸上的，然后它不仅用了水彩，在宣纸上它也尝试的用了很多广告和水粉的颜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你们在现场可以去看到它那个颜色的堆积的厚度很多很厚，它都有点卷了，就是快断了，有点像那个油画快裂了的那种感觉。 明白。 对，他说这个表现太棒了，他说那个视觉的冲击力很强，他看到那个后羿射日的那个大太阳的时候，他说居然他这个作品什么时候画的？我说80年代的初期，上世纪，他说他还没有出生，他说居然也能画出这个样子，他你们中国人真的很了不得。所以我觉得外国人重新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也充满崇敬之感， 是， 也觉得很佩服这些画家。 没错， 这是张世明老先生，然后那个杨永清先生，大家都很熟悉的，有，他的给儿童的 唐诗， 嗯， 给儿童的诗宋词古诗词， 嗯， 这个呢到今天还在出版。嗯，他的什么拔萝卜呀什么的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嗯， 嗯， 今天也在出版，这次也有他的这些作品展出。 嗯 嗯，像那个蔡镐老师的作品就多了，我们这次邀请蔡镐老师有三部绘本的作品，一个是孟姜女哭长城， 嗯， 还有就是花木兰， 嗯， 还有那个桃花源， 嗯， 这些都是在日本也出，在欧洲也出，在中国大陆也出版的这个作品。 嗯 嗯，朱晨良老师有大家都很熟悉他近几年的作品，比如说团圆， 嗯， 团圆在美国还上了美国纽约时报的最畅销的作品。 嗯 嗯，他的在80年代的初期参加过一次世界级的一个创作， 嗯， 就是由日本的安野光雅先生组织了世界12个国家的12位大师， 嗯， 为12个时区，就是为时区时差， 嗯， 就是一个地球的时区的这个呈现， 嗯， 每个国家有一位作者，在中国就是朱晨良先生的画的， 哦， 在同一个时间，中国的孩子在干嘛， 嗯， 中国的孩子在过春节， 嗯， 他画了八幅作品，这八幅作品的是第一次原稿在中国展出，向中国读者， 嗯， 与中国读者见面，都是十分难得， 嗯， 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是从一个信封里边，然后有两层那个纸板， 哦， 纸板把它夹住，然后每一张画上边都有一个硫酸纸把它 隔开， 哎， 隔开保护起来， 就一张一张拿出来，然后说你是目前第一个见的啊，是难得一见，他我今天给你见面，他我觉得这本书是你那儿出的， 嗯， 在中国是我引进的， 嗯， 他但是这次这个展览，我希望这部书的作品能在上边能展出， 哇， 就拿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展览的，内容挺丰富的，大家可以去开开眼界。 是，尤其是您这么一说哈，有这么多难得的这个 难得一件 的作品，真的是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还要再继续的这个先稍微暂停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博洛尼亚这四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你就能看到这次展览的现场以及部分展出的作品了。这个有的朋友发的个字儿不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博洛尼亚这四个字，博是博物馆的博，洛是这个洛阳的洛，尼是尼罗河的尼，亚是亚洲的亚，博洛尼亚，您发送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现场的部分展品的图片了。 历史上的名官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对他有哪些误读？狄仁杰真实的探案手段真的如此高明吗？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历史上的狄仁杰。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 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见到金帐，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8号星期三，农历6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再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那么今天呢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6，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小郊亭桥的南向北的向南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内环方向，北四环建祥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功德寺桥东和林翠桥西向东，还有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进京，南五环亦庄桥西向东，京开高速天宫院桥进京。以上都是事故路段，后车请注意避让。 博洛尼亚插画展中的奥秘，2018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暨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正在京剧美术馆举办。如何体会来自全球插画师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逛逛。从1976年开始，博洛尼亚插画展从世界各地挑选最优秀的编辑、插画家、出版商和童书评论家、艺术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选参赛作品。参赛作品面向全世界征集，每位参赛插画师都必须递交同一主题的5幅作品。与普通的绘画不同，插画除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还必须具有连续性、节奏感和叙事性，以及画作之间能够建立整体感。这就要求参加画展的作品必须能够用5幅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表述一个清晰的主题。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3道题，我国的漫画界最高奖项是什么奖呢？ A. 中国漫画金猴奖， B. 中国漫画金鸡奖， C. 中国漫画金龟子奖。 我们来看看这第二道题，应该是这个刚才我们其实节目里也介绍过了，每一幅作家的这个是5幅作品哈，来讲一个故事。这样我们请燕燕来给我们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好吗？ 那我们选一下51啊，这个数字，因为刚才我们有介绍这个奖项博洛尼亚插画奖呢，它是来自于1967年，目前已经51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选51号。 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5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3道题是我们国家漫画界的最高奖是什么奖？是中国漫画金猴奖，还是金鸡奖，还是金龟子奖呢？这3个选项很有意思啊，来朋友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门票3张。那么第二道题，51位 第51位答对的是 Han Coco 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来，我们继续请出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的策展人、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严小黎，以及今日美术馆展览和学术副馆长燕燕，带我们来了解正在进行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的这个展览，以及这个博洛尼亚插画背后的艺术以及文化。那么刚才呢，二位跟我们也介绍到了关于中国的一些插画。网友小狐狸想问，他说我呢很喜欢中国80年代的插画，是中国插画的这个黄金时代了，应该是那个时候算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其实，那么这次的这个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插画展，是也有一个中国插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吗？ 我们没有按那个画的，就是那个出版的这个历程来谈，而是按的人的年龄来排的。 哦， 就是按先年纪大的，再到年纪轻的。 嗯， 但是我们主要选择就是70岁，就现在有70岁的这批，70岁以上的，这批插画艺术家。 嗯， 但是他们 很难得了哈。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的黄金作品，确实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初期，呈现出来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个武建华老师，这位老先生呢是南京的，他的作品，他是一个没有学过正规画画的人，但是就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然后后来在南京的报业集团做美编，到最后不停的自己画，也给孩子们画了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主要在日本出版，然后还有日本的岩崎之宏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然后基本上岩崎之宏在2年或者3年就会为他个人办一次专门的画展。他的作品在日本的讲坛或者这个集英都是很著名的出版社来出版的。这次我去南京见到他以后，他身体很不好。他说我的作品有的在台湾出了，在美国，在日本出了，在美国也有出版。但是在中国大陆出的不多。最近也有很多出版社在找他。他把日本的几本书的这个原稿拿给我们看了。他的风格很有敦煌的这种韵味，但是他变形变得特别幼稚，我们说的幼稚就是童真 啊， 就是他的作品的造型，包括做这个人物的这个动态，都特别像一个孩子，所以说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那个作品以后，我就心里边就是那个鸡皮疙瘩一样就全身起来了，然后我说我是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我说我没有想到在中国的这个儿童艺术家里边，儿童插画艺术家里边有这么一位跟孩子走得这么近的这么一个人，他的颜色，他的造型，他的动态就像是一个孩子。我这次也跟他提出了申请，说我想出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次他的展览上，就是我们的展览上有他的很多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都是在那个日本的目前都还在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国界和他们的就这个文化， 绘画是无国界的， 对对，是就是没有国界，然后对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认知和认可，算是到今天并没有被排斥， 是，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童年当中，就是70-80年代的这个童年过程当中，我们是吸收了这个营养的，那中间有一个断层。就是在国外的很多的作品进来以后，我们中国可能就是在这里边没有付出更多，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在那里，所以说我们只要看到，能把它找出来，再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小读者来说也是一个福分。 是，没错。那么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插画师，最多的还是欧洲的插画家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那欧洲的这个插画，我们在这次展览上，其实是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们这个插画的一个历史的变迁，是吗？ 对对对对对，能看得出来。这次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就是国际博洛尼亚的这个展览，这里边呢，它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不一样，也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一些 演他的那个过程。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组就是伊朗的作品，他画的是1001页，是1001页里边的插画，你就能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1001页的故事都是从中国人画的，或者是原来欧洲的一些人画的，这次我们看到伊朗人画的， 嗯， 因为它毕竟是中东的一个故事， 是 这里边的、那个、 本地人画的，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民族风格就特别的浓烈，就能看到那个伊朗中东的那些文化符号。我们很多，我看很多孩子站在那边上，老师就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家长在讲这个1001夜的故事、 嗯。 但小孩可能耳朵里边听的和眼睛里边看的，第一次把它关联成一个文化符号， 嗯、 这也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嗯， 还有一个是，好像是意大利的，一个叫小小偷一组画，那个呢就是讲的是一个女孩。一个仙子，一个神仙一样的，一个仙子一样的一个女孩，她想拥有这个世界，看到什么东西她就去把它偷过来，然后拥有变成自己的。当她把很多很多她喜欢的东西拥有在身边的时候，她突然看到失去的那些人的表情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故事也讲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我们的人的这种欲望的这种膨胀， 嗯， 那么对某些世界的轻伤害， 嗯， 那么如果我们当我们很开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对方会很开心？小孩在这里边也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他人的情绪。这次作品我看到很多家长啊、老师啊、还有孩子啊，因为他特别的漂亮那组作品， 嗯嗯， 很多小孩在那儿学画， 嗯， 那么学画，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女孩，我说你画的是什么？她说我实际上我妈妈想让我干嘛？我觉得是我妈妈是这个小偷，小偷。她说她想把我不想要的东西， 嗯， 她不要， 嗯， 我想要的她帮我偷走了， 嗯， 就是。这个小孩的那个视角就真的是很离奇， 嗯， 但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从过去到现在，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的需求，在孩子们心目当中索取的东西可能太多了， 嗯， 这种那个教育，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演变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我们到底想要孩子干嘛啊？嗯 那这样吧，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画展的情况吧。网友小韩说，现场有没有可以跟孩子互动的这些内容？燕燕来说。 我们这次的这个展厅里呢，就是在我们的二层的这个展区，会专门有一个区域是给那个孩子可以，他们通过他们看完展以后，他们想进行那个创作或互动的一个区域。 嗯。 同时呢，其实在展厅的这个流线的这个动线上呢，其实有些孩子如果愿意在展厅来做一些那个创作， 嗯， 然后来模仿一下这个插画师的这个创作，或者是比如说来做一些讨论，都是可以的。 就像严总编刚才说的，画长颈鹿是吧？ 对，不仅画长颈鹿。我昨天看到一个小孩画了一组彩虹、 哦、 我说你在下边看到彩虹了吗？他说这么多色彩就是彩虹啊他并不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那一幅作品、 嗯、 他说他看了这么多东西就是彩虹， 是， 对， 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 现场的一些图片，就能发现确实颜色非常的美丽哈， 对对对， 搭配在一起也非常漂亮， 对， 对， 都是孩子们喜欢的。而且这个博洛尼亚插画展其实之前我们做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就他这个挂的这个画的高度是特别适合孩子看的哈， 对、 嗯、我们把动线就是小孩的一个视线设计到了70到1米1， 嗯， 刚好就是小孩平视向上抬一点点头 啊 就能看见、 嗯、 挂得太高小孩这么看他那个画就变形了嘛， 不累了吗？ 对，就很累了 啊、嗯、而且看着这个视角也会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所以倒是大人要费一点劲了是吧， 对，大人就蹲下来嘛、 啊、 就蹲下来跟孩子一个视线，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这个网友瑶瑶说，那这些这个画家的绘本在现场能有吗？就如果出了绘本的画家的话， 应该在他们美术馆的这个书店里边可以买到，也可以在当当网上， 嗯， 可以看到，也可以买到， 周边的产品都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咱们展览的这个地点、时间，还有那边的交通的情况。 今日美术馆呢，它其实是在这个双井和那个国贸之间，然后在百子湾路上。 嗯 啊、这个地段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如果说坐，比如说您坐地铁到双井，到 大望路到九龙山，然后来到美术馆都是比较方便的，可能在有一个配合一个那个脚踏车，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停车也是非常方便，因为我们有那个停车场，然后展览的时间应该是持续到八月三十号 哈，这个展览是这个票价是多少呢？ 票价好像是98和78，具体的票价我还不太清楚了，应该是98和78，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策展的老师，来，咱们大家上网去查一下哈，应该我们给大家说提供的信息比较全面一点嘛，有一个了解。好，那么对于这个展览呢，我想问一下严总编，您觉得要看多长时间啊？这个展览？ 如果是孩子进去看，家长跟孩子进去慢慢溜达，可以溜达到3个小时、4个小时。 嗯， 如果你就是这么把快快的把它看完， 嗯， 小孩不参与进去，只是看的话， 嗯， 几十分钟、40分钟、50分钟就能看完， 也能看完哈。 对对对， 看你怎么个看法。 对对对， 嗯，好，好。那么最后我们要来揭晓今天第三题的答案了，严总编来选出第三位幸运的朋友吧。 我选21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中国大师，我们邀请了21位大师的作品进入展区展览。 好，没问题。 博洛尼亚插画展中的奥秘，2018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暨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正在京津美术馆举办。中国漫画金猴奖是我国漫画界的最高奖，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于1988年创办，每一届都要颁发荣誉奖和作品奖。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先后授予数十年来为中国漫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华君武、叶前宇、张乐平、丁聪、廖冰兄、张丁等28位漫画家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奖，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没错，应该是中国漫画的最高奖是金猴奖啊！昨天这个问题在我们办公室问各位同事的时候，大家也答得五花八门，可有意思了。那么博洛尼亚插画展北京站正在进行当中，走进插画的世界，你会进入一个纯真与美好的想象世界。大家呢，不妨有空去看一看，无论成人和儿童都能找到自己的独特故事。也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展览，谢谢你们， 谢谢。 哎，公布一下，刚才是不是没有说 杨俊 是吧？没有说获奖的朋友，第21位答对的朋友，第三题是杨俊，好，恭喜您。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好，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徐克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正在热映，作为狄仁杰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大破神都龙门案之后的狄仁杰陷入了武则天的权力之争中。有人说徐克版狄仁杰与历史脱节，只是借助这个商业 IP， 历史上的名官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对他有哪些误读？狄仁杰真实的探案手段真的如此高明吗？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历史上的狄仁杰。 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